第三节啊，今日系第一次录第三节嘅，咁我哋啱啱就见到啦，有一个即系呢个 New Zealand Hong Konger 啦，咁啊 admin A 咧就出咗一个 post， 就写申请完父母过嚟，有政府养自己唔使理，咁嗰件事咧就系咁嘅，一个老夫妻啦，咁就八十几岁嘅，一个八十六岁，一个八十二岁，咁啊喺广东。嗯移民过嚟纽西兰嘅，咁啊2007年嘅时候，佢哋仔女申请咗佢，咁佢哋申请过嚟之后咧，咁个女咧就移咗去澳洲，咁当然啦，你纽西兰生活即系嗰个就业咧就冇澳洲咁好，咁去澳洲都 make sense 啦，咁个仔咧就好少去探佢嘅，因为好忙，咁 做嘢 系啦，咁要做嘢，咁其实系好正常噶。嗱呢一单新闻，呢一单新闻咧，其实系我觉得啦， 悲剧嚟嘅， 系又唔系悲剧嘅。如果系一个鬼佬嘅生活都系咁噶啦，根本就冇人会摆上报纸嘅。其实佢摆上报纸本身就话哦，你哋呢个 admin A 真系一个狗屎垃圾嘅臭西嚟嘅。真系 哇，有啲尽啊，都系我啲同事嚟嘅。 你同事 唔准 你 咁讲嘢噶， 你可以咁样讲，下次我都唔揾你上。 以事论事， 因为以事论事，佢真系好离谱啊！咁样讲，申请完政府过嚟，有政府养自己唔使理。喂，你出咗呢个 post 啊，求其乱咁急啊，因为有 admin B 帮你顶住啦，就唔使理啦，自己唔使理嘅。啊！ 哇，这个真系好过分啊！讲得系嘛？ 其实 我睇下先啦。 喂，佢年纪好大先过嚟，佢系攞唔到唔够资格攞退休金，佢点解会话 政 府有养 佢咧？你话大陆人都系政府养啊嘛，其实你就系攞咗《苹果日报》嗰种讲法啊嘛，所有大陆人嚟到香港都系政府养啊嘛。而家人哋大陆人嚟纽西兰都系政府养佢啊嘛，自己唔使养老豆老母啊嘛。喂， 申请完父母过嚟有政府养，边个讲噶？澳洲十年先至攞到喎， 十年噶，纽西兰都系噶，系啊。 啊， 好耐噶，同埋佢年纪好大先过嚟啊，根本冇可能攞到救济金，攞到退休金。 嗱，佢哋嗰啲做嗰啲嘢咧，嗱，我 admin 做嘅嘢咧，根本就系热狗做嘅嘢。我哋喺网向编辑部已经讲过好多次，就系我哋系非常之憎恨呢个热狗，佢煽动仇恨嘅。喂，呢个系直情系呢个热狗婆嚟噶啦，系绝对系啊， 系啊。 喂，佢即系当然有啲人就咁讲啦，喺个留言就话咁对父母何苦咧？个问题就系现实生活所逼，好多人都冇时间探父母嘅，要翻工要做嘢，礼拜一至日都要做嘢，好多人都好多唐人都系要咁嘅，先生存到嘅。咁对父母何苦咧？喂，你自己生活好啫，唔系代表人人都好似你咁生活好啊嘛？好，下一个仲离谱，呢、这个 Rose 花花夫呢、这个系热狗嚟嘅。我 Auntie 知道一个大陆人个女申请咗佢过嚟。仲话系租个女间屋住，自己冇地方住，咁又申请咗进富津贴啊？唔知系咪真？呢啲系冇可能， 即系唔系真咯？ 呢啲系冇可能 嘅。鬼佬成 咁 吓？唔系阿 Raymond 听我讲，其实澳洲好多鬼佬都系咁样利用呢个制度喎，即系你系 carrier 啊嘛，即系嗰个如果你系嗱，即系我识一个西人啊，仲系医生嚟吓。佢就喺呢、這个好好嘅楼主啊 ，London Beach 啊 ，anyway 唔讲咩地方，咁佢就住上面，下面呢就係佢老豆住嘅，之后佢就同政府申请话我老豆租呢度，之后政府真係俾钱佢老豆喎。 咁其实就唔係真係超级大嘅问题，即係好老实讲啦，就算係咁做。 係囉，佢只不过係利用个制度啫，讲真係咪。 咁个问题就係你唔一定要养父母嘛，呢个係西人嘅准则嚟噶嘛？你唔系一定要养父母噶嘛？呢度有几多西人真系养父母啊？ 冇，唔系好少，好少，好少，好少。 佢最主要咧就系攞眼球啦。呢、這个我都唔系太同意呢个 Rose 花花风所讲嘅。咁佢就话大陆人去到边衰到边啦，就话女申请咗过嚟，然后租个女间屋住，自己冇地方住，申请政府津贴，系冇讲大话噶。因为如果佢哋一个 Kiwi 嘅话，个间屋究竟系个女定唔系个女，都系要交租嘅。咁其实 系 好犯法嘅。我亦都想提一提，即系我都几呢样嘢系好反感嘅。即系我一开始有句，虽然我系反共，但我从来都觉得 即大家自己都是华人去到外面的，梗系窗口对外噶嘛。Green Peter 嘅Green Party 嘅 co-leader Mataria Thierry， 佢嗰阵时直头系呃政府钱，我睇唔到啲。系啊 ，Amin A、Amin B， 啊唔系 ，sorry，Amin A 同埋呢啲所谓支持工党嘅先进新移民，佢哋有声讨过工党咩？佢哋有声讨过绿党咩？佢哋冇。 Double standards 咯，就系、 是。系咯，其实你应该清走呢啲人啊 ，Amin B， 你应该。我唔系夹你上战车啊，不过你真系要清走呢啲人，因为喂，佢咁样宣扬仇恨嘅，喂，应该人哋入埋你数啊嘛。人哋知道你边个 入埋入晒我哋， 因为人哋已经见到你背影噶啦。之前有一个 video， 喂，知道系你嚟噶。喂，你个 page 去宣扬仇恨，其实就好大镬噶。 嗱，唔系我哋转翻去正题啦。咁啊，嗱，即系我哋再重申一次，即系嗱，即系我讲澳洲先啦。咁啊，其实咧呢个父母移民女咧，你系就算。父母攞咗 PR 后十年先可以攞到政府嘅所谓香港人嘅叫咩综援啦，或者狗仔。Anyway 就系咁样啦。咁咧，其实咧呢位女士咧，即系呢个 A 咧吓，佢话申请完父母过嚟有政府养，自己唔使理咧。申请完佢嘅意思就大概申请完就唔使理，其实系完全系错噶吓，因为其实。你要有个时间先至可以攞到呢个叫做政府嘅叫做allowance 啦。Anyway， 之后就算而家澳洲嘅新移民咧，即系有 PR 咧，都系等四年先可以攞到政府嘅叫做福利啊，咁样嘅。 嗱，即系咁。 同埋我睇清楚份成份文章都冇讲过佢系攞福利，只不过佢话好惨好闷啫。 我咪就系话咯，即系呢个 admin 咧，佢做乜春啊？我头先用臭西， 佢个脑咧 系俾面佢啦，即系我冇真系讲粗口啦。 佢 个脑 专系谂人最差嗰方面， 即系佢系煽动人哋仇恨啊嘛，仇恨大陆人啊嘛， 系 最卑劣噶嘛， 系无耻噶呢啲人系， 即系好卑劣嘅行为啊！ 喂， 佢借 人哋同佢 无仇无 怨，佢咁讲嘢， 系啊。嗰、那个成篇新闻都冇讲话佢哋食政府噶， 佢真系冇喎， 冇啊！ 我睇下先， 系啊， 同埋佢系冇资格申请嘅，我可以知道，我话你可以肯定咁同佢讲，因为佢年纪太大啦，年纪太大过嚟冇得攞退休金嘅。 我决定用 Raymond Wong 嗰个 page 喺呢个 page 留言，呢个系煽动仇恨啊，真系好可恶啊！呢个， 嗯 ，To join the sun。 咁啊，系比较差啲嘢，咁我同佢反映下。 你同佢反映下唔紧要啊，我反唔反映都系咁话。而家我自己反映紧啦，已经，我已经打紧啦。同埋我喺节目度反映紧咗啦嘛，所以我又其实你反唔反映都系咁话。佢我迟啲就因为我都识得 Amin D 嘅，咁我叫 Amin D 铺咗一个节目上去，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啱数啦嘛。 咁啊系嘅，咁啊，因为我 page 咧，咁啊，其实呢度都可以呼吁下，如果边个有志想服务呢个香港人嘅社区咧，都可以同即系喺嗰度留言申请做呢个 admin 嘅。咁我你都睇到啦，由 admin A 到而家都有 F 啦，我谂系咩人都有嘅，所以都系比较包容性大嘅。咁你都可以听到我为人都系啦，就算头先俾阿 Raymond 咁样闹鬼我都系。即系都系包容性比较大嘅，咁样就 包容唔系问题嚟嘅。我讲真，如果向好嗰方面包容系冇问题的，但系你包容呢啲唔好嘅嘢咧，就到最后咧，你都系损害自己咯。 呢个我 系 好清楚的， 你系损害香港人个牌。 冇错，呢、這个 系 香港嘅一个 KOL 叫做邵一元先生，佢讲过，如果你包容一啲包唔到。如果你包容一啲包容唔到其他人嘅人咧，咁你个运动一定会散嘅。 系，明白。咦，咁似个黄毓民嘅，算 了。我哋以前都同呢个黄生都系有呢个叫做交流， 有啲拉楞， 有啲拉楞嘅。咁其实知道我哋 唔关我事啊。 阿摩哥佬呢度 咁啊， 翻晒片啦。 咁啊，而家好似个历史重演啦，果然系即系古语都有云啦，即系你认识历史嘅咧，就系睇住历史嘅发生；你唔认识历史咧，就让历史继续发生。咁啊，我哋边个都改变唔到嘅。 系没有人是孤岛。 系啦，冇错。咁啊，我哋又翻翻正题先啦。咁啊，我都喺度再次呼吁啦，觉得即系我哋香港又好啦，中国又好啦，我作为 Amin B， 如果大家有跟我 page 咧，其实 Amin B 咧就系 New Zealand Hong Kong 打嚟嘅，最初亦都系开始当时个 page 咧，当时咧就系支持呢个雨伞运动而发生，咁样逐渐变转型啦，我会叫就变成一个系 你俾热狗骑劫咗啦，已经。我话俾你听， 都只有一个系热狗嚟嘅啫。咁如果喺个民主化，即系香港民主化嘅进程里面咧，阿 Min A 嘅出力系唔少嘅，咁可能都要同佢商讨下啲咁。 啊，唔系啊嘛，佢出力算唔少，佢破坏就有啫喎，佢出力破坏。 破坏， 出力破坏。 咁佢都出咗本书啫，系嘛？ 喂， 佢 做热狗喎，仲唔系破坏 啊？ 咁我即係我即係讲返良心话或者讲返公道啲说话，咁即係喺纽西兰里面做一个香港人呢，其实喺啲一喺行到今日，其实係都系仲有我哋即係点解有呢个节目，亦都点解我被邀请上嚟做嘉宾呢，亦都睇到呢个新旧移民系有一个文化上嘅差距，咁喺呢个 Amin A 事件里面呢，其实就正正代表咗差距啦。阿 Raymond， 你觉得你嗰个讲法呢？ 唔系佢，但其实就我唔系话文化差距。 即系你撇开，即系佢写呢个文章嚟讲，我想即系回复翻我哋呢个节目嘅正题，就系话其实佢嘅表现正正就系我哋今日嘅话题。 系你讲得啱啦， 系有差，我哋都话一早都话有差，但系而家个差系即系变得更加大问题，即係佢將嗱，佢香港可能真係受大陸人壓迫，我唔否認嘅，可能真係有可能。 係共產黨，唔好話大陸人，共產黨，共產黨 都係大陸人嘅，因為即係你自由行嗰啲有啲行為好令人厭惡，係有可能嘅。即係我 都 係 嘅，係啱。 即係我整體嚟講就係可能真係俾大陸人同共產黨搞得好麻煩，即係好唔開心。咁但係你嗰啲唔開心，唔需要帶埋去你新嘅地方嘛，新住嘅地方。你过去唔好嘅 experience， 唔使将佢带落去下一个你住嘅地方，即系好似你同以前条女点点点有啲唔啱嘅，咁你冇理由系同一种感情摆落新嗰条女度噶嘛，系嘛？即系我用一个粗俗啲嘅讲法就系咁啊。 系啊，放过人又放过自己啦，都系嗰句。 系咯，即系放过人又放过自己咯，有啲嘢就唔需要即系咁。 同埋你。我想讲嚟到纽西兰一个咁好嘅地方吓，咁靓嘅国家，不如做翻自己啦，唔好将仇恨带嚟呢度啦。讲真系嘛，对自己又唔好，之后对点讲咧，即系对自己又唔好，又影响到人。同埋老实讲，呢两个老人家对你有咩实质害处啊？真心地讲， 系咯，又唔识佢，你即系咁讲，人都有嘅。 唉，真系。 其实如果系真正有问题啦，即系我就当佢唔系西人价值，即系咁，咁都系佢啲细佬哥对佢唔好啫，即系冇。佢咪住 Hamilton 远唔远啊？即系如果佢就话嗰细佬哥住 Hamilton 就冇经常去探佢，就系、是、咁样系佢细佬哥唔好啫。咁其实关佢哋即系。佢嘅意思就係話嚟食福你啦嚇，即係字面上睇啦，以我有限嘅呢個中文程度啦，係嘛？ 係啊。 個問題就係你穿作附會啊嘛，你喺度建構到一個 stereotype 就係大陸人嚟，佢哋就係嚟食福你， 就係 同埋個個都係理自己啲父母。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呢度有幾多鬼佬會理自己啲父母啊？真係唔多噶。 同埋，如果佢 send 呢个 post 系应该系声讨个小朋友咯。如果你系咁有呢个华夏美德嘅话，因为我用 但系佢唔系华夏人嚟噶嘛，佢香港人嚟噶嘛，同埋香港人好多人都签衰仔纸噶。 但系热狗唔系 support 呢个华夏文化、华夏复辟嘅咩？即系陈云 系，但系就而家唔系咁， 都唔知噏乜噶你。 佢哋而家就 佢自己都唔知自己乜，其实 佢哋自己都唔知自己乜。嗱，你咁如果我嘅经验嚟讲，华夏第一个就百行以孝为先嘛。咁如果 Amin A 系一个真正嘅即系港独或者呢个陈云嘅即系香港民族论嘅即系嘅跟随者啦，咁我哋系应该将呢个华夏文化去食翻呢个北方呢个蛮族侵略我哋文化噶嘛，咁华夏。系应该， 所以佢而家咪先，佢而家咪问候紧人哋阿爸阿妈咯。 咁佢哋个仔其实佢讲都明啦，佢个仔好少去探佢，因为佢好忙啊做嘢。咁做嘢忙系正常。如果佢嗰阿柏文系佢个仔公嘅，或者系佢个孙女公嘅， 系 咁已经系好大份支出啦。 咁系要咁你系啊多，你系养多咗两个人咯。事实上，你唔好话有政府养啊，即系。即系点讲啊？有时就系你有政府养，你政府养真系够咩？政府养就算攞条线 superannuation 一个礼拜得$200，够用咩？ 唔够， 咪就系咯。 食 晒 好钱， 所以我就系话你呢啲人咁样，即系你咁样睇人哋嘅，咁你自己梗系心理都变态啦，系咪舍得假呢角多？ 其实又系好。 喂 ，Raymond， 系我想讲呢一点啊。喂，咁如果即系譬如话你。即有个男朋友是印度人的话，咁你知啦，大家都知道印度咧特别多呢啲嘅强奸案发生噶啦，咁呢个可以话都系 rap nation 咁夸咁犀利噶啦。咁你识得一个印度人嚟自一个咁嘅国家嘅话，我可唔可以咁样 stereotype 嚟咧？点解你会黐埋一个咁下等嘅？ 呢个所以 系啊，以前阿超一元都讲过啊，如果你即系如果你咁，系咪当佢成个国家啲男人都强奸犯？就咁简单。 系咯，咁如果你识一个印度人做男友，系咪黐埋一个强奸犯度咧？我咪咁睇你咧。 啊，咁你咁睇啊，梗系唔啱啦，阿 Kelvin， 即系我咁样讲啊，即系你，即系我好认真咁讲啦，即系我话佢食咖喱角都系讲笑嘅啫，纯粹讲笑嘅啫。 系啊， 咁个实际个情况又系，佢系穿凿附会同埋不断煽动仇恨咯，呢个热狗去到边度都衰到边度，呢啲就系热狗。 其实喂，即系会唔会系呢啲人都系生活比较失意啊？即系嗱，即系我咁睇啦，即系呢啲即系叫做所谓叫做激进少少啊，激有少少嘅人咧，即系从呢个历史纵观嚟讲咧，都系生活上嘅失意者，或者系职场上啊，或者感情上比较失意少少嘅，系咯， 系， 即系。真系唔知， 唔敢讲话 loser 啦。咁其实即系我又唔知呢啲位小姐佢点谂啦。但系嗱，即系就系讲翻实实在在句话啦。咁嗱，比如人哋行街咁样，都系叫你咩啦？即系叫 Fasian 啦。咁其实佢就系睇唔出你系香港人定系中国人嘅，都系亚洲人。统称嘅啫，老细 系黄皮肤啊，佢认鬼到你咩？根本完全睇，根本就唔知道你边度嚟噶啦。即系好似我哋啲人睇啲 Islander 咁啫嘛。喂，佢其实可能有分细啲嘅 Samoa， Fiji， 跟住有Tonga。喂，好多人就咁话 Islander， 其实对好多人嚟讲都系好唔即系嗰啲。我同我啲朋友倾过啦，其实佢哋都觉得唔 系 好尊重。 系。就好似其实这个东家人或者叫汤家人他们跳的战斗舞呢，其实跟这个黑卡有点似，但他们就好，即我识过做 security 的朋友，他说其实他们很憎人，人家觉得他是是觉得他们是无理人，因为正常来讲 是有点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即普通人看上去呢比较难分一点的，老实说。 即系其实歧视嘅都系永远都系自己歧视自己先啦，即系你香港人歧视大陆人，上海人歧视南京人，都系即系其实上海人都歧视南，即系好歧视嗰啲 上海人歧视咩地方 都歧视，系啊，即系好歧视乡下人嘅上海人都。咁其实 但系有啲香港人觉得佢唔系中国人啊嘛，问题在于就系、 是、上海人都有呢个 tendency 啊，即系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嘛。其实是他要找回个优越感啫，因为你 你认自己做中国人冇着数噶嘛？以前咁而家当然多咗人认自己系中国人啦。咁啊，因为有着数嘛。 其实呢个好睇一个国家嘅即系佢强唔强盛。即系如果衰弱嘅时候咧，就通常都唔想认自己系中国人噶啦。好似以前咁，咁而家佢强大咗多啦，认下都冇妨啦，系咪？ 其实我嘅睇法就系咁样咯，即系。我哋香港人醒怕啊嘛，咁即系话识时务者危俊杰啦，我要叫做咁而家国家强盛啦，咁点解唔即系唔通搵啲黄头发唔系金头发蓝眼睛嘅派去做老豆咩？咁系咯，咁啊更加唔会搵印度人嚟做我老豆啦，系咪先？ 咁佢觉得你冇骨气啫，系嘛？ 咁搵印度人嚟做老豆有骨气。 有啲人真系咁谂嘅， 可以整咖喱角，咖喱角好啊。 系啊， 但系我都好中意食，唔系净系中意食咖喱角。 系咁啊， 就我咁样讲，有人请我食咖喱啊？可能啊，你搵人请我食咖喱， 你唔使惊啊。阿威威威文，我呢个肥仔系十分多爪牙，你唔使惊吓。肥仔同埋呢个叫做叫咩啊？肥仔就肥仔啊，之后呢、這个哎呀死啊！嗰个手都喺 Bay Mosby 嗰度叫咩？哦 ，Papua New Guinea 啊，其实我都十分多呢、這个系十分多亲戚喺嗰度嘅，所以你唔使惊俾人食咖喱吓、啊，真系唔使惊。因为我都有一堆嘅 uncle 以前就俾日本仔，即系以前巴布亚新几内亚就系呢个澳洲嘅领地啊。咁打日本仔打到嚟时候，佢都系走咗烂过嚟。咁其实我都识得都几识一大堆人，甚至呢个第一任嘅总理叫 Julian Chin， 都系我一个 uncle 嘅亲戚嚟嘅，所以唔使担心嘅。 哇！ 好把炮啊！我呢个节目好多猛人，即系阿 M B 有新高梁准，即系有上市公司高层嚟嘅，即系吓，即系阿真 B C 又系，唔系真 B C 阿 Silk 又讲漏咗，但系阿 Silk 又系吓，即系啲亲戚嗰个势力好强，好庞大嘅， 系啊， 即系要照住我同阿 Kelvin， 我同 Kelvin 都系吓、啊，好似。弱鸡咗啲 ，small potato，small potato 系啊，好啊，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收听， 好， 多谢咖喱角，好食，好，拜拜。 如果阿 Min B 你有幸听到你听，阿 A 如果你有咁好彩你听到咧，记住啊，我冇讲到任何嘢噶，我系阿 Min B， 好， 拜拜， 下个星期见，拜拜， 拜拜。